It's always been about the foundation, chosen and not my mother's always the potential. So I never wanted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事业无疆，欧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21:09。 先生，请问加多少？ 100，500，600，800， 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P600，就送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占用电波，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4595-185-0103-0708。 夜照的格调，夜晚是都市夜归的步调，是灯火阑珊的色。999，在音乐和人生的低吟浅唱中，带你只争朝夕。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是何是与非，有人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作为，不必给我安慰，何必到我 谁间的纠结， 我会试着放弃我梦中的光辉，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弃有多美，美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谁也不配，会试着放下往事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的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别，不盼缘尽仍留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赢得这样以为。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之后流眼泪，寂寞之后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谁 不必问，有些人已不，许多细节已淹没，还记得那副歌， 情话被现实反驳，还不如一句情歌安慰了寂寞，也未央寂寞，听着那熟悉前奏，回忆你流转后那些情歌，是我谁会陪你数伤痕，许多细节都复活了，说却能够不断安刻，它让你感动，让你心痛， 是 FM 九九九，发自城之声。 信，相信我们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雨，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相同幸福和结局。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二。 滋味。 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提到硬汉形象，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绝对是不得不提的经典人物，不过这一次他却在电影《百万美元宝贝》中退居幕后。 Mr. Bell, I owe you money, Mama. I thought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in training me. I don't train girls. People see me fat, say I'm pretty tough. Girly. 伊斯特伍德饰演的发一直不好，他为此陷入了自我封闭。一天想学曲课收他为徒，然而却遭到拒绝，但是麦奇坚毅的决心还是软化了法兰基，他决定把麦奇培养成出色的女拳手。 If I take you on, I promise I'll work so hard. You don't question me, and I'm gonna try to forget the fact that you're a girl. 训练中的朝夕相处，加上彼此越发默契，在追寻梦想和超越自我的过程中，他们一起找到了医治往日伤痛的良方，为的是他们在对方的身上找到了久违的如亲人一般的归属感。 Sam, I know boss. Good man to have in the corner. Yes, he is. 无论为导演甚至作为拳击教练，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都是如此优秀。百万美元宝贝， 但你的笑容却看不见，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最近迷恋 不慌，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你在从来不会的，生命从来不喧哗，就算只有片刻，我也不害怕，是片刻阻止永恒的。 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来的声音大都。 在棉被上，枕头为何分手后回忆就被偷走，爱情走到尽头，好朋友你和我以前是朋友，心情不错就你聊电影，我听你唱歌，啊，不说，或许只是我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坎坷。爱上你以后，是一夜 轻松，苦梦中你会拥抱我。当爱上以后，如今我们分手，成情歌手是唱歌。你和我现在是朋友，你那么好，却只能做好装冷漠，我装无所谓。我们如何要求更多，还能做朋友？或许这是最好的结果。朋友变情人，再变写成歌。是朋友，心情不错，就想约你走走，你聊天可我们总是无话不说，还能做朋友，最好的结果。人在变朋友，谁懂这坎坷。你和我现在是朋友，却只能做朋友，装冷漠我装无所谓。我们如何还能做朋友？或许这是我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只能写成歌。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祝我们快乐。 我们翩若金龙，我们荣渠秋菊，华茂春松，媚娘李国，常然拜倒红颜。木兰从军，巾帼不让须眉。昭君出塞，不是祸水。你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的脸了吗？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我就在 FM 九九九，深呼吸，多留意，去发现这座城市里美丽。 Thank you. 之声。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像是个雨季，只留几分雨，慢慢这样的天气适合向你酝酿情绪，跟着你呼吸同样空气，但时间在老去，我的美 每一次谈论罗曼·波兰斯基，我们都会由衷的敬佩，因为作为导演，他实在太优秀，我们实在很难挑出他的电影哪里不好。比如这部《第九道》。 Name of Shadows. You're familiar with it? Yes. Venice burned by the Holy Inquisition. 安妮·德普饰演的科索是专门从事珍贵典籍交易的经纪人。在为百提供关于通往幽灵王国的第九扇门收藏线索后，他一步步地被卷入了一个邪魔的世界。在经历了外，这部书中含有某个神秘咒语会让人执魔，最终会使人未断，甚至无所不为。可以睡的基督故事充满了奇异和神秘的色彩。对此有影评如此评价：此片很邪，但接的气质。看到最后，电影带给人的震撼就是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颤动。第九道门。 会担心难过才微笑着说谎，会恨不清真相。当你把一切全做到他希望的模样，他又真的实现几次承说的没有错，为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他爱不爱你想啊。冲动飘西藏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不会让等待孤单的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绝不会像阵风冻飘西藏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不会让的心越 相遇。